这是那不会是爱吧，来自张靓颖的演唱。这首歌作为专辑当中的主打曲目，是由台湾著名的音乐人娃娃来填词，司徒松担任制作人，非常好听而且轻快的一首曲目，也写出了现在的女生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呢，热情同时呢又有一些小小古灵精怪的心思。继续来分享到张震岳，在恋爱的时候没有钱是很难过的。 三愿意跟我出去逛逛街，可是口袋里剩下两张50元。妈妈， 妈妈， 我要钱， 我要钱。 爸爸， 爸爸， 我要钱， 我要钱。 妈妈， 妈妈， 我要钱， 我要钱。 爸爸， 爸爸， 我需要你的钱啊。想了很多方法，说说笑话，吃吃水果，看电影。你也知道交朋友常常需要金钱帮忙，可能还需要买一套洋装给他。妈妈， 妈妈， 我要钱， 我要钱。 爸爸， 爸爸， 我要钱， 我要钱。 妈妈， 妈妈， 我要钱， 我要钱。 爸爸， 爸爸， 我需要你的钱。在外面偷抽烟，但我已经戒掉，希望可以再多给几张啊。妈妈， 妈妈， 我要钱， 我要钱。 爸爸， 爸爸， 我要钱， 我要钱。 妈妈， 妈妈， 我要钱， 我要钱。 爸爸， 爸爸， 我需要你的钱。妈妈，